愿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 城市满地的纸屑，风一刮像你的妩媚，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，黄灯和人被赶过街，我累得瘫坐在路边，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悲，眼、yeah,

在树荫在花中在枕头上面，是真千山兰花开在我心间，构思雨如若金白如玉手生根，把你双眼惊艳间情款款，兰花只在一枝寻和千百遍，蓦然回首来时路灯火阑珊，兰花只知了知弹指一挥间，顺着兰花指的方向你是否看见了永远， 悄悄悄悄悄悄悠悠轻盈，轻悄悠悄悄悄悠悠花香山，左悄悠悄悄悠悠春风轻红颜，正悄悄悄悄这 兰花指指一指，昨夜西风寒，独上高楼把剑压入望断烟，兰花指又一指一再见千般，为你我把红尘梦看穿，兰花指在想你是否看见了永远，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离别没说再见，你是否心酸？转身寥寥笑脸，不甘的甘愿。也许下个冬天，也许还是年，再回到你身边。几次晚安，等你摘下还戴上指环，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，只为错过你，祈祷天灾人祸分给我，只给你这香气，但我卑微奢求让我存留些许的气息，好让你在梦里能想起我曾经抱你的力气。在

什么病都能 太空，也就没有好朋友。相爱不肯拥抱，仇恨记得太牢，原始的情调是什么面貌？好像知道，能不能就谁比谁好？能炸到多少？迟早都要向上帝报道。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，让你思考。Let's wake up in the morning, let's go to bed at night, let's make it in the big sunshine, you make it in the light.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夜的燃烧弹，高温将空气吸干，寒流也无法掩盖。哦，嗨，七天制造伤害，把世界变得那么坏，热血沸腾了不安耐，我站出来，我会无脑狂潮，山外黑白都分开，潇洒狂潮，狂笑，不许冷漠谈。看，冰层破开，春天即将到来，我的盛世超越你的期待，挥舞狂草，不惧姿态狂笑，向我狂草，写一页新的时代，挥舞那狂草，山外黑白都分开，潇洒狂草，狂笑，不许冷漠的狂草，狂笑，不许冷漠谈，苟延残喘。 切不满， 让你心中一切不满，终能发泄才痛快。 就是你甜蜜怒笑，害我的小鹿不停不停的乱叫，感觉比吃汉堡还要美妙。别班的班花我早就忘掉，一定是上一辈子就遇到，这一辈子你才会对我微笑。你知不知道 Andrew Chow 最喜欢你笑，想你先逗你笑。跟你在一起时间太少，恨你的每一个明天，快点来到每一个晚上，我都想早一点睡觉，在梦里还能看见你的笑。朋友说我很糟糕，什么都不想搞，放他们去吃草，就像你对我撒娇，让你依靠让你聊，全世界里最重要。会想很多花招满足你的需要，饿了把你喂饱，对你温柔对你好，让你甜蜜让你笑，不会跟你吵，因为你是我的宝。可是下次约会别带你表哥来当电灯泡好不好。 秀才，至少充满你脑袋。只要你肯努力，就能够胜过人所有比赛。 哦，礼多人不怪，恭喜发财。 我的老家呀，就住在这个田野。我是这个田里土生土长的人。别当短枝不咋大呀，有山有水有树林。轮流向餐厅和煲，老鼠夜晚更合群。 我恭喜你发财， 恭喜恭喜恭喜你， 我恭喜你精彩， 恭喜恭喜恭喜你。 最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。 走开， 离多远不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的错眼神，但很矛盾，喜欢你。